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:00-24:00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今天已经是1月5号了，星期三。哎呀，这个日子过得太快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会有一点点恍惚，今天到底星期几？然后我今天在来的路上，就是无意间刷着自己的朋友圈，因为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看过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就已经没有了发朋友圈的习惯。然后呢，我的朋友圈是设置1个月可见，结果发现哇，我的朋友圈可见内容早已经空空如也。我在想，2022年怎么说也要来一个仪式感嘛。哎呀，居然忘记了朋友圈。然后呢，我就发来了一个飞天小狸猫，我说2022年我要飞天。好了，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嘛。有的时候呢，生活还是需要多多去关注一些细节，不要遗漏任何一个可以有仪式感的地方。其实呢，我们每天都在跟随着快速的生活节奏，还有社会的发展、科技的进步而去更迭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，以及自己的一些设备呀，或者说是看过的书籍等等。那天我看一个消息，然后我才知道，陪伴我们这么多年的，就是也是一代人的童年吧，童话大王郑渊洁先生的童话大王，2022年就要停刊了，不再发行。就会突然间觉得有点唏嘘，想想，哎呀，像皮皮鲁、鲁西西呀、舒克贝塔呀，这都是我小时候看的，不管你是动画片也好，这个童话故事也好，所以我就想在今晚跟大家聊一聊，放松一下哈，聊聊小的时候。今天有一点点感冒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嗓音有一点沙哑。小的时候我们看过的那些童话故事，还有小人书啊、杂志啊等等等等，哪些让你忘怀？来吧，还是跟我保持联络，老方式就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，来找到我。如果要是想看视频直播，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啦。好啦，那么今天晚上的歌单，有人开始连蓝牙吗？好久都没有正式的呼吁大家连蓝牙了，测一下音乐默契值，看看你能不能猜中呢？当然，我选歌的模式是没有套路的，比较难猜，所以才考验我们的默契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还是先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，也比较励志啊。不属于你的圈子，不要硬挤，头破血流也没有意义。等你足够强大，相应的圈子会主动来吸纳你的。 忘了有多久，才没听到 我想了很久，我开始慌了，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 话来自光良这首经典歌曲，这首歌呢明明叫童话，可是唱出来的却是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。怎么说呢，就其实童话里面确实我觉得90%都是骗人的。哎呀好了，其实童话我觉得是根本不存在的。哎呀，这么说好像有一点打击到，既然今天晚上我们要回到小时候，那还是要有一颗童心，我们就暂且相信童话还是存在的吧。虽然可能童话都是虚幻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有一颗把生活过成童话的心，哎，那我觉得就很美好啦，对吧？今天晚上音乐蓝牙哇，连接成功率非常非常的高，目前已经接收到三份连接成功的，我们的默契值满分。好啦，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歌曲会是什么呢？好，恭喜，应该还是新田连队的吧，好像也有其他的朋友，是夏花吗？我不记得了。辛德瑞拉，灰姑娘，来自戴佩妮。因为刚刚过去的跨年演唱会也是唱了这首歌嘛，我记得是东方卫视，然后现场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其实这首歌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非常的宝藏。 他没有过那些，没有华丽衣裳，没有钟声的敲打，没有带花香，没有舞会装，他的名叫桑德拉。不爱说话，不懂装傻，任别人叫他丑小鸭。春去秋来没变化，他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。桑德拉拉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？桑德拉拉的伤悲，难道不需要安慰？桑德拉拉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？桑德拉拉的伤悲，难道不需要？ 德瑞拉就是灰姑娘哈，这首歌来自戴佩妮。其实这首歌呢，我们都觉得大家都觉得算是她比较小众的歌，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戴佩妮这个歌手，所以呢她的歌我基本上都会去听。当时我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，但没想到她会在就是今年的跨年晚会上演唱这首歌。我说哎，选曲还真的是过于小众。然后刚才我在跟大家交流，我说像辛德瑞拉呀、白雪公主，总是会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。还记得之前有一个那种恶搞的视频，这两个人 battle 嘛，就是 rap battle。然后到底谁赢了呢？也没有一个结果。但是呢，白雪公主和辛德瑞拉有一个共同点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给你们5秒钟作答。好了，来看看大家，都喜欢什么？哇，看到了小人书，我的天哪！其实我小时候没有看过小人书，这是我比较遗憾的，就是我一直不知道小人书都包括什么，还是说有一种书就叫做小人书。看到，这是我们的金豆豆发过来的小人书图片，我看是什么？ 三条芭蕉扇，哇，好多好多，我的天，羡慕了，慕了慕了。这个必须要加精啊。其实我看到今天晚上大家都发来了很多这个带有回忆感的照片，比如说也是豆豆发来的，还认识这两只小老鼠吗？怎么可能不认识，舒克贝塔，还记得那个他的片头曲吗？舒克舒克舒克，嗯，这两只小老鼠。然后呢，我记得这里面还有一只大花猫叫咪咪，对吧？然后是他们的朋友。后来我一想，你看，这就是童话，因为童话里面真的是美好的，现实生活中，不过现在好像猫也可以和小仓鼠偶尔和平共处一下，但是正常来讲，猫咪和鼠鼠应该不会是这么和平共存。哎呀，豆豆，你还真是看了好多的这种童话和小人书，还有安徒生童话《小美人鱼》。小美人鱼我没有看过。其实好多像格林童话呀、安徒生童话我都没有看过，唯一可能有印象的也就是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，还是一个比较凄惨的。当然，《白雪公主》和《灰姑娘》这些还是看过的啦。就是也会有一些动画片呢，呈现出来，这都是小的时候的记忆。我看的更多的其实是小的时候，像上影美术厂，的那些动画片儿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我们国产的一些，那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经典。小的时候我最想拥有的一是九色鹿，因为九色鹿可以有给你变出任何，帮你实现任何的愿望，然后也非常的漂亮。第二个就是神笔马良的笔。哇，那可真是点石成金呢、啊！哎，暴露了一下贪婪的属性。刚才看到也有朋友在这个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提到了神笔马良，嗯，看来大家也都是比较喜欢。还有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啊，这也是我们儿时的记忆。什么邋遢大王，还有魔方大厦，好多好多好多。帝国铁骑说：“辛德瑞拉人家颜值高，身材好；白雪公主颜值也高啊，身材也好啊。其实他们俩的共同点就是，都有一个恶毒的后妈。”好啦，第三首歌，终于回归到我们的国产。其实这首歌刚才也有人连接成功了，那就是周深的《大鱼》。 声将夜幕深深淹没，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，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，凝望你沉睡的轮廓，看海天一色，听风起执子手，吹散苍茫茫烟波。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，我松开时间的绳索，怕你飞远去，怕你离我而去。漫过天 大鱼来自周深，这首歌真的非常的感人，配合动画电影使用呢可能效果更佳。这首歌出自大鱼海棠嘛，其实大鱼海棠我真的没有看完，但是据说当年还是比较轰动的，算是出圈的一个作品。刚才看到有朋友说其实这部动画有一些一般，但是呢它的音乐确实是非常出圈。这首大鱼很好听，然后呢其实这个大鱼海棠也是一个我们中国的神话故事吧，它也不算是童话了，神话故事，但是呢寓意是美好的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就是只要你努力，鱼也是可以飞上天的。就是以前不是总有那些比如说像 QQ 空间里面的 emo 啊，那些怎么说呢，有一点带一点情绪的文字，说飞鸟和鱼永远都是两条平行线，即便再相爱也不会相交。但是呢现在其实鱼也是可以飞起来的，而且鸟呢也是可以栖息在水面的，所以说只要你想，那么就总有在一起交汇的可能。啊，说远了啊，看看大家。其实我觉得大家聊着聊着呢，就已经开始聊到了儿时的一些动画片。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经典，包括像这个金豆豆发过来的他一些图片，什么老狼请客呀，还有刚才的一些，就真的是充满着回忆感。然后除了刚才说的这些，还有大力水手啊，吃菠菜。然后我就记得那个 Oliver， 他那个女朋友长得特别高，然后呢，那真的是额头非常的宽大呀，他应该是我印象当中所有的动漫人物当中发际线最高的一位。还有像小周周说葫芦娃、黑猫警长、聪明的一休，小时候我看黑猫警长是真的有被吓到过，但是呢不得不说他还是非常经典的，会给我们科普一些知识。聪明的一休也看过，然后还有刚才有人提到的花仙子，这也是我喜欢的。还有就是后期像灌篮高手啊这些，我觉得可能都是就不属于童话故事了，是属于我们长大了之后上了小学开始看的，特别励志、特别正能量、特别燃的一些动画。还有像阿凡提的故事，对吧，阿拉丁、神灯等等等等。哎呀，暴露年龄了，不能说了。

过了雨。 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23点31分，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，我是叨叨。今天晚上确实足够温暖啊，不管是现在直播间的温度，还是我们今晚的话题，都很温暖。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一聊回忆儿时的那些故事书，还有童话，包括呢，我们延伸出来的像动画片啊，看过的一些杂志啊，等等等等。其实呢，每说一个，基本上就暴露了我们的年龄段，发现好多人都是同龄人。对，其实也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一个童话人物，或者说动画片里的人物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身上的某一个特质很吸引你吗？哦，你看他在发光。是的，光和热，就是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在小小的我们心中，树立这样一个形象，他永远都像一个光芒点，永远都不会磨灭，指引我们去向着前方勇敢前进。其实呢，我觉得我小时候看的一些动画片也好，不管是这个国产的还是说国外的，那都是寓教于乐，非常非常的有一些教育意义，那就教会我们怎么样去奋斗，怎么样去拼搏，怎么样去努力，还有呢就是要善良，还有友爱，团结等等等等。然后看到微博上，像一菲啊，小萌啊，都是例行来报道哈。还有未完妆，他说小时候每次看动画片《雪孩子》都要哭，感觉就是哎，噩梦。噩梦倒是没有，但这个确实，我跟你一样，我每次看《雪孩子》都哭得哇哇的。就是哎，那个雪宝最后融化了，但是因为他要救他的朋友小兔，你看这就是友情的伟大。这就也是就是那个动画片传递给我们的一些怎么说呢，一些意义吧，让我们学习。但是呢还是希望雪孩子不要融化，但长大之后呢会发现，这个冬天尤其在北方，你可以堆无数个雪孩子。为什么我现在特别喜欢某冰城的那个吉祥物，就是因为我每次看到雪宝都会想到当年的那个雪孩子，圆圆的，胖胖的，非常可爱。但是现在我还是不愿意去重温，因为一听那个歌曲我就要哭。好了，来继续跟我保持互动联络吧，也可以连音乐蓝牙。下半段的音乐基本上就跟童话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，如果你们要能连上的话，那我觉得可真的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吧。好，只要你们能够说对歌手，我觉得就算连接成功了。好，那么还是老方式来互动，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还有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。如果想看视频呢，那就在抖音来找我吧。今晚的盲盒要出场咯，今天的盲盒是英文歌。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不采取一些手段，借助一些媒介的话，答出来的可能性不太大。 A small cafe, mademoiselle. Our rendezvous, mademoiselle. The violins were warm and sweet, and so were you, mademoiselle. And as the night danced by,I know too well And yet I know too well, someday you'll say goodbye. Then violins will cry, and so 这首歌就是很有那种蓝调爵士，然后在夜晚听起来就会觉得来一杯红酒，或者是来一杯 Mojito， 悠闲的听着歌就可以自由摆动。我看到之前就这首歌底下的评论，然后有一位朋友说，我呢本来在工地搬砖，但是听到这首歌，哎，不自觉的把砖搬到了咖啡馆。是的，就是这个感觉啊。天哪，金豆豆把我的雪孩子发上来了，小兔和雪宝，哎，真的是，我真的好想哭啊，看到他就是不管这个画面有多么的美好，一旦我知道这个结局我都是想哭，但是不耽误他好看。他说中国很多的动画片都是让我们哭，雪孩子化成了水，天书奇谭员工被抓走，哪吒闹海，哪吒自刎，还有金猴降妖，孙猴被念紧箍咒让唐僧赶走了，这就是 BE 美学，所有的 BE 才会让我们记得更久。刚才那首盲盒呢叫做 Map Cell，真的被小柏答对了，是的，他说出了这个歌手的名字 John Pizzarelli， 好厉害这真的是涉猎太广了，哎呀，难不倒你们呢。小周周说，歪个楼，歌手的名字我只看到了披萨，看来我饿了。我也跟你是一样的，本来我看这名字，哎呀好长啊，到底怎么念呢，后来一看，披萨。是的，我就自顾自的去把单独把披萨这个词拎出来，这样就瞬间好读了。好啦，那么盲盒过后呢，我们就继续来分享今晚的歌曲。其实呢，下一首歌依然是跟一个童话有关，就是刚才也提到过的卖火柴的小女孩。卖火柴的小女孩其实也是一个悲剧的故事，但这首歌很好听，也很经典，《火柴天堂》。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，埋着火柴温饱我的梦，一步步冰冻，一步步寂寞，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。一把火柴燃烧我的心，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，风刺我的脸，雪割我的口，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？有谁来买我的火柴？有谁将一根希望全部点燃？有谁来买我的孤单？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？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。他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每一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。他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。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，埋着火柴温饱我的梦，一步步冰冻，一步步寂寞，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，一把火柴燃烧我的心，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，风刺我的脸，雪割我的口，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？有谁来买我的火柴？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？有谁来买我的孤单？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屋瓦？每一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，她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每一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，她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。 这首《火柴天堂》来自熊天平，其实很多的版本。本来呢，今天我在想，到底是放齐秦的呢，还是放熊天平的？后来我觉得还是放熊天平的吧，因为呢，齐秦他的那一版总是给人一种虽然淡淡的忧伤，但是他好像就是饱经风霜之后已经不 care 了。但是呢，熊天平这个就是真的可以听出来是站在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角度，就是她经历的这一些苦痛最后的一个结局，就高潮迭起，就让人听出来那种悲伤感。哎，其实这个故事呢也确实是一个悲剧的故事，其实有好多童话结局并不是那么的完美，但是呢正因为有了这些不完美才让我们记忆深刻，包括像刚才提到的雪孩子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动画片。然后现在其实我刚才回想起来就好多片段，但是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是出自哪部动画了。比如说刚才我还跟大家在聊，我说我记得有一个动画片，就是有一个小猫咪，它特别的，它还很小，然后呢没有任何抓老鼠的本领，这时候呢他们家就进来了两只老鼠，然后老鼠呢特别的这个疯狂试探，疯狂挑衅，特别欠，然后就是这个气这只小猫咪。哇，当时看的我这个来气啊，我说小猫咪怎么就抓不着。后来小猫咪奋发图强，终于学得了一身本领，然后抓住了老鼠。就是故事很简单，但是呢小的时候看就觉得哎呀真的是跟小猫咪共情，为什么小猫咪那么惨。我说舒克贝塔大概是国产动漫里面唯一正面的老鼠的形象。好啦，还是逢时播报。哎呀，逢时播报直接两次了，感谢数据组的精灵们。看看点赞助力榜，我们的迷之榜一还是献爱心，第二名反手就是一个，第三名萤火虫。也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进行的点赞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。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 刚才看到有朋友说想盲猜连一个今天晚上会有语音信箱，其实呢本来是有，可是我还是放在了明天，因为其实昨天1月4号是作家三毛的忌日，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三毛的一些经典语录吧。刻意去找的东西往往是找不到的，天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。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，有一个理由去坚持，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，到哪里都是流浪。在这个城市里，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，想着同样的事情，怀着相似的频率，在某站寂寞的出口，安排好了与我相遇。每想你一次，天上就飘落一粒沙，从此形成了撒哈拉。每想你一次，天上就掉下一滴水，于是形成了太平洋。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，我们有过的美好回忆，让泪水染得模糊不清了。偶尔想起，记忆犹新，就像当初。我爱你，没有什么目的，只是爱你。三毛和荷西的故事，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去向往，也有很多人觉得很浪漫，所以这首歌也特别选择了田馥甄的《灵魂伴侣》。 那我一定是醉人的风尘，若你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，我是门外的他。若你是难得一见的彩虹，我愿做路人惊叹的叫声。若你又是一颗可望不可及的星辰，我便是眺望眼神。然而你选择做平凡的人，于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。甘愿我的灵魂困在这个肉身，只求能跟你相称。然而你已是最平凡的人，看这朵美好心却那么笨，双手和你碰过，肩膀和你擦过，灵魂却无法相认。 是不停 注定不会上乘。原来我已是个平凡的人，什么都明白，心却那么疼。和你谈笑风生，和你谈过心声，却不敢相认。 灵魂伴侣，这首歌来自田馥甄。听完了这首歌，又到了晚安曲的时间。嗯，晚安曲，哎，也听不完了，但是不耽误我们可以欣赏一段。这首歌来自吴秉文，《最后的我们》。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儿时的一些记忆，把这份美好封存起来。当我们觉得累的时候，觉得成长大人都是烦恼的时候，就想想这些美好的童年吧。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支持还有点赞。午夜情歌明天见，接下来是月海新歌。 虽然没结果也还算完整，保持沉默安静结束是我的天分。世界这么大，还会再见吗？我种下你最爱的花，你最近身边的他还爱着吗？一个人自问自答，你会知道吗？我多么想啊，抱着你等你说你害怕，却还是只能哭到喉咙沙哑。最后我们还是成为了彼此讨厌的人，好像一切从开始的时候就有了剧本。没想过我们终究也成了孤单的大部分，我们的故事像是小说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月海新歌。 FM974北京音乐广播。